我们的立法会没有全面直选，却有功能组别，更有分组点票，这么不公平的制度，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特首得票只有689，将来的特首候选人极可能是经筛选的舔共人士。面对这样的假普选，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街道全是为旅客而设，两旁尽是名店，租金也疯狂飙升， 夹 band 的连工厦的 band 房也负担不来， 买唱片的连街坊唱片店也不复存在， 看数的连表演场地也变了化妆连锁店。 音乐人你为何不愤怒？ 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感到愤怒， 逢星期六 晚上9-12 D100.hk， 我是周博彦 探长。 大家是不是觉得林奋强偷步买楼好醒呢？陈正心爱港力好型呢？张振远好成功又一表人才呢？梁振英又履行承诺冇令大家失望呢？咁我就支持你留喺屋企叹冷气，唔好出嚟游行啦。如果唔系嘅，7-1见啦。 大陆微博千奇百怪，唯有围住个盘话过你知。 知啊，知啦，知啦。食你唔死啊嘛，系咪先？梗系而家暂时唔系讲食你唔死先啦，话声咧，讲食即系死人，话声咧。即系我咧以前咧喺围住个钵咧都讲过好多次，即系唔好讲啦，就讲几次啦。即系喺大陆杀人唔使理由啊、嗯、，OK？ 喂，原来真系，喂都可以揾啲理由出嚟嘅，话声你听。即系如果净系你知闭国远古文化，我哋文化系咩啊？民以就食为天，喂食系几捻重要，你知唔知？话声听，对一个我哋中国人啊，唔好讲本土先吓、啊，我哋中国人吓、啊、食几紧要嘅，即系原来整得饭菜唔好食，同埋整得唔够香，或者系整餸唔肯落肉，咁、咧或者盐佢整得盐佢啲话点啊？盐佢整得 唔好啦。 即做饭做啲都难食咧，会嗌交，嗌交唔紧要，系会致个杀身之祸。咁又讲下啦，今日其实呢集嘅 topic 咧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女子嫌男友做饭难吃发脾气。 嗯， 咁啲 topic 黐捻线啦，发脾气，发脾气还发脾气啊！你唔使屌你去搵，你唔都唔使攞刀斩人噶、啊，系咪先？咁话说咧系咩咧？有同居一年啊！咁、一年有余嘅女友呢，因为男友做饭就唔好食、,ok, 就发脾气要威胁男朋友，今日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啦，咁样咁双方 争 系啊，咁就系双方争执嗰时候呢，男友就持刀斩咗嗰条女嘅面部、颈部同埋肩部多处啊， 致其死亡， 致其死亡，话声你听，哇大佬，喂！即系呢条友乜撚嘢被告呢、這个月某啊， 嗯， 系呢个湖南人，真系湖南系咪真系恶啲嘅咯？话俾你听啊，系咪先？ 唔系，我觉得咁嗰个女仔自己亲口讲噶嘛，今日唔系你死就我亡啊嘛， 咁就 咁 讲啫， 咁 咪 我亡咯， 即系要求， 即系个女仔自己要求。 我就想讲下嘅，即系咧，杀咗人啊，梗系唔啱啦。但系杀完之后咧，即系跟住会揭发佢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嘅，咁、其实呢个月某啦，我唔知点解噶，喺个服装厂嘅管理人员， 是啊、 但系又系如果无啦啦又变错咗名临时工，喂关乜事咧？临时工系咪真系灵性恶啲嘅咧？ 孙某娥系一名临时工， 系孙某娥，即系点样都系，即系呢个死啊死嗰、那个吓，即系咪临时工就会好虾啲，或者临时工就会有啲？即系唔应该嘅咧，即系你知道我哋讲真，临时工都唔系好啊嘛，系咪先？嗱、呢个唔好到死，话俾你听 ，OK？ 咁啊，跟住咧就讲到呢个孙某咧，呢个女子咧，喺老家出嚟沉重嘅负担， 吓、 因为佢老豆老母咧就系成日赌钱嘅，输咗好多年，屋都卖埋，咁啊佢跟住咧，其实变成呢个女仔咧就有啲即系燥底啦，系咪先？情绪失控啦，系咪先？ 啊，咁啊跟住先至嘈起上嚟嘅啫。 嗯， 啊，即系开始先会讲呢个唔系你死我亡，咁啊讲讲下导致嗰条男友就将佢斩鸠死啦，系咪先？即系 顺你要求 系啦。咁其实食嘢唔食得唔好 ，OK。其实俾人斩死呢一单唔系一单，唔系其中一单咯。 系 喺今年唔系喺上年嘅六月零钟又有一单，因为个女子造饭不香，刀劈男友同埋个女。 哇，咁样真系冤。 23刀。你点啊？即系我 做饭做 你咁计啦，如果 嗱， 其实冇讲话边个劈咗边个几多刀啦，平均计每人就11.5刀啦，系咪先？喂，你劈条仔11.5刀都死啦，劈落嗰个女度11.5刀，喂，嗱，即系当然啦，其实死唔死我唔知嘅，因为我睇翻嗰段报道啫嘛，成死唔死唔关我事，吓、嗯，跟住仲紧要可以自残自己7刀。啊、即系话说就系因为佢食一饭，唔啲嘢唔好食啊，跟住就可以吻颈 自吻 、啊、就喺条颈度劈7刀。喂，唔好啲人哋整啲人哋整嘢整得唔好食啫， 唔使自残啫， 杀佢就算咯，系咪先？系你使唔使连自己都搞埋咧？咁呢个又亦都系个都好捻奇怪嘅事啊！咁讲完呢单嘢咧，又有一单系讲食嘢嘅， 系。 咁啊，喺睇下先啊，喺呢个2010年啊，11月， 哇， 咁 越讲越前 啦，因为我哋啱啱讲嗰单咧就最早嘅咁样，咁、一个12岁嘅细路仔咧就煮饭啦，又咁煮饭啦，又系煮得唔好食， 系 吓、啊，跟住儿子就嫌个老豆煮得唔好食， 我儿子嫌个老豆煮得唔好食， 个老豆谷卵气。 系， 哇！扑你个街，辛辛苦苦啊，帮你煮整捻埋嘢食，你仲喺嫌三嫌四，扑你个街，斩到佢伤嘅就未死啊！啊，唔系啊，死咗啦，就咗死咗啦啊！就斩晒将个12岁嘅仔斩死咗。喂，食呢个文化，你话真系你话喺大陆系几紧要？咁都唔系唔止，话先你听啊，话先你听， 仲有。 咁啊喺呢个2013年啦，近啲啦，6月6号 ，OK， 冇耐啦，其实冇耐啦，啊喺宜昌有个兄妹咧，即系炒茄子啊，就唔放肉啊，屌有冇？咁个妹妹啊将个妹哥哥就将个妹妹斩伤，喂，咁呢个好多，话先你听，即系你唔落肉，唔系唔代表唔好食啊嘛，唔好食就梗系怼冧你啦，你唔落肉。咁你知啦，无 食斋啫， 无足令人瘦，无肉就令人愁啊嘛，喂，系咪咁上下啦？我唔食包，我包丝包，喂，即系 无足令人足啊？屌 啊，系咩？啊，无肉令人咩啊？是卵大啦 ，OK 啊？喂，即系原来咧食咧，原来对我哋中国人系咁卵紧要，你知你整得唔好 就劈你， 就劈你，你唔落肉又劈你，咁而家呢家系乜嘢世界先？呢家只系一个即系口腔期嘅世界。即系咩为之口腔期嘅世界咧？即系话要食， 哇！你佛洛伊德嘢 系啊，要食，食系最重要嘅。OK， 即系其他咧唔紧要。其实口腔期到系点去？呢个系口腔期嘅极端。OK， 食系最重要。如果唔得，系比生命更紧要。OK， 所以就要出刀仔。 咁咪同禽兽冇分别咯？禽兽生存嘅意义就系喂饱自己，同埋制造下一代啫嘛。 系咯， 冇其他意义噶啦。 咁而其实中国咧，而家喺短短呢几年啦、都犯咗4-5单咋，我一搵佢食嘢食物质斩死人咧。咁啲网友就好捻奇怪嘅，我又讲下啲网友点睇啊？有啲好捻做咁啊， 系 整得唔好食，梗劈个老母屌閪啦，咁食下啦。喂，嗰啲人当然啦，呢啲就好似我咁抽水形式啫，系咪先？咁先好多人喺探讨，喂，其实嗰个家庭嗰、那个伦理系点样？因为好奇怪嘅，每一次嗰个受害者或者斩人嗰、那个或者俾人斩嗰、那个都有两个故事去讲，就睇下传媒去向边个故事。 系啊， 一斩人嗰、那个必定系受好多压力。读书唔读唔揾到，四单 case 差唔多嘅啫，话先听下嗰个杀人嗰个背景，就系斩人的背景， 都系好大压力，即系。 逼爆临界点而发癫嘅啫啦。 系啦，而发癫冇错啦，仲系全部都系即系佢三四个，好似有三个系有抑郁症。 癫点会斩鸠自己嘅仔？ 有抑郁症啊，即系全部赖落去精神病毒。O K， 唔好探下，唔会探嚟理论嗰、那个嗰、那个家庭状况啊，社会环境令到佢咁，唔会提嘅。O、okay, K， 一个方向就系讲嗰个凶手啦。 嗯。 另一个讲法咧，就永远咧都系落个受害者度。 嗯。 嗰、那个受害者咧，永远咧就变成好可怜嘅。 可怜啊，好食。 好鬼可怜嘅，哇！呢个条女啊，俾人斩咗呢条女嘅老豆，屌、又烂赌冚家产，哇！佢就系喺间服装公司做临时工嘅添。嗰、那个细路仔，哇！喺读书， 二岁啊，读书好品学兼优啊，屋企 个校长 系我先生又赞佢， 先生非常赞许佢啊！哇，大佬，即系一定系咁讲喎，即系个 传媒有晒阿 Jan 个老豆个 做呢啲故事嘅， 个哥哥杀个妹，哥哥又有暴力倾向嘅，屌你个妹咧就又系知书识礼啊，喺屋企做家务嘅、喂，大佬，点解一个剧本可以咁样用嘅咧？即系都系传媒，个传媒都咁用嘅，即系好似萧山咁啊，你明白？啊，佢一个剧本就可以分裂到你社民连，同埋分裂到你人民力量，哇！你明噶啦，真系原来一即系你可以用一招。就可以報道曬，喂，你咁樣好片面啫。嗱，我唔係話蕭山啊，蕭山好多好多變化嘅，話俾你聽嚇。 分裂嗰個鬱敏啫嘛， 唔同佢搞散咗啦，總之搞死咗啦，總之就總之蕭山一個劇本，咁鬱敏咪又係一個劇本。 咁我覺得即係個編劇係鬱敏啫，唔關蕭山事嘅。 咁鬱敏亦都係一個劇本啦。佢分裂社民連又係一個劇本，佢分裂人民連又係一個劇本啊嘛。一個劇本又可以行天下嘅，但係當然佢哋嘅劇本好多元化。OK， 但係喺我其实我唔系想讲食嘢唔使斩人，我系想讲传媒嗰、那个角度系永远好单一嘅啫，佢唔会变嘅，亦都唔会转嘅，佢唔会探讨，佢真系咩？喂，可能有啲乜嘢咧？社会环境啦，可能有啲社会压力啦，话声俾你听吓。但系你永远咧都唔会讲呢啲可能真实嘅嘢，而讲紧你自己嗰个受害者或者凶手。那个背景和同生环境是完全恶劣的。 嗯。 他是标榜一定是这样标榜。喂，这样的传媒是非常之不健康的。 嗯。 话声你听，喂，这样做法你真是斩死，话声你如果再是这样的话呢，一个剧本可以永远都是这样的。喂，我们的传媒，即是我们国内传媒某程度都挺勇敢的，某程度啊。 是 啊。 喂，但是你在某一些地方你勇敢。有一啲地方你真係搞禍咗你自己。但我就非常之唔滿意呢四單新聞嘅話聲俾你。咁你會有咩可以 comment 啦？ 我又唔覺得好大問題嘅，因為即 係。即係 agenda 冇問題。 唔係即係 agenda 冇問題啊，係。我又唔係覺得好渲染囉。 啊嗱，你試你而家生活深圳啦，你有冇你嘅電視機有冇播天線啦，你先睇睇。甚至乎我哋最中意嗰啲彭坦，咁我哋喺度導演叫㗎啦、喂，佢哋都係用呢個方法報導嘅。就有什麼今日關注啊，今日最新聞全部都用呢啲角度去報導㗎。係甚少喺用 但周邊。喺邊呢你覺得個問題係 你應該講一個大環境，令人知道嗰個發生嘅嗰件事嘅真相，而唔係去撩嗰個受害者嗰、那個老豆老母啊，幾恩慘啊！喂，而且你好老實啦、啊， 咁咪就係介紹翻嗰個受害者個背景。 你可以，但你周邊嘅應該更加多資料俾佢。即係最簡單，第一樣嘢，呢、這個受害者個女，我啱講個女仔啦，個老豆爛個爛倒嘅，賣咗層樓嘅。喂，關呢單案乜嘢事咧？其實嚇、你係咪或者話，因為個老豆買咗樓，佢自己搬咗出嚟，佢形成佢自己係有一個好草底啊？喂！ 咁咪就係解釋俾你聽，佢係有心理壓力囉。係 咪咩？係咩？ 佢唔係咩？ 未必係㗎嘛。 唔知喎、 啊。未必係㗎嘛。咁你傳媒就應該負責任啦，係先。 喂，咁佢咪講返俾你聽，喂呢、這個女人依家經歷緊呢啲咁嘅經濟壓力喎，咁樣囉。我唔覺得有問題喎、 啊。我覺得呢，即係你，但你次次都係咁㗎嘛。 咁佢報完件事，跟住又唔講佢點解會發生件事嗰、那個背後個原因，你就話佢唔努力。 OK， 呢個 做嘢，跟住講完個原因出嚟，又話佢煽情，咁就 某程度係猜想，某程度係猜想。 一定系赖落去哦。原来呢个女子受咁大压力嘅话，原来真系佢爸爸，系咪？唔系唔系噶嘛，未必系咯， 未必系，但系即系佢都要 你爸爸，你揾 佢爸爸， 揾到佢爸爸，你就揾佢。 咁但系佢都要揾个原因出，佢都要尝试揾个原因出嚟。 呢个原因作出嚟咯。 唔系，咁你都要揾噶嘛？你凭乜嘢话佢作出嚟先？你系咪肯定佢冇咁嘅老豆争紧人哋咁多钱？ 唔系咁啊， 即系 你做出嚟跟住揾啊，最衰就系 我个 point 又话。佢唔去揾，你又话佢唔揾；佢去揾，你又话佢作出嚟。 唔系， 咁就好诛心噶咯。 系啊，我就好简单啫。我睇新闻点样咧？我希望系点样咧？即系国内嘅传媒朋友啊，咁其实我知道我有嘅啊，有啲有个 V 字嘅咧喺微博度嗰啲，我咁最近系听你个节目嘅。即系传媒其实中立啲去报道 ，OK， 中立啲，唔需要加太多煽情落去 ，OK。你加太多煽情撒盐花啦，等于或者你不如揭到啲嗰啲女仔以前系出嚟做鸡嘅，系先？不如咁样啦，你可以可以见到好多噶。嗱，假设啊，即系我将佢假设一个 background。如果一个女仔 系 受害者，好可怜，但系佢系曾经做性工作嘅。喂，你可能将呢个女子做性工作攞出嚟不停渲染噶，咁啲人就会觉得好鬼抵死噶啦。所以有会 点解咧？ 会噶，会噶。会噶，因为我哋 即系好似例如好似我哋某位好出名嘅女性社运人士周小姐 咁，系啦系啦，咁上下啦，咁上下 撩出嚟就 好唔公道。你而家一撩出嚟，佢咪三把刀咯？喂，唔得噶嘛，话声嚟听，你即系你个传媒系应该中立，更加中立俾。即系我而家喺报纸，我要好我要好抽离啊！ 我明你嗰个创伤咯，但系即系譬如你话。是性工作咁样揾出嚟。咁佢即某一件新聞佢抄咗一个背景故事撩咗一个性工作嘅背景出嚟。 假设啦而家 假设啦。A 有件咩事。另外一件有少少花生性质嘅新聞又系透过调查揾咗一个性工作嘅背景出嚟。咁两件都系一件时事新聞，只不过一个花生性强啲，一个花生性冇咁强。咁但系时事性嗰件抄咗个性工作背景出嚟，你可能会觉得喂，因为呢件时事性嚟嘅，佢性工作系因为环境所逼，觉得好可怜。但系另外一边花生性强啲嗰边，你就见到屌呢单花生嘢嚟，哇精彩喎！原来以前做 咁出奇，唔出奇，唔出奇，唔出奇。 即系我觉得你自己身为一个睇新闻嘅读者或者 都要自己分析哦。 系啦，自己唔系自己分析，系你都要谂下自己用咩心情去睇新闻啦。 讲就易咯，咁你就得嘅。我相信我自己都得 ，OK。但系讲真啦，网友未必得嘅。网友好即食噶嘛。嗱，我又嗱节目呢个， 我就系希望网友即系听呢个节目，就系 可以反思， 可以反思下呢啲问题咯。 咁我就讲又咪听啊， 就咁即食算。 嗱，我而家即食俾你四单新闻 ，OK， 特登嘅。有一單是假的 ,ok, 嗱你哋想知道呢你就自己去找下資料同埋諗下邊單。 洗個單應該是 假的。我唔會我如果唔會 即係好即係根據啊蕭生嘅諗法心理學呢你即係生物嘅勾甜味嘅目的都係製造下一代啫冇理由製造個仔嚟殺鳩咗。 okay, 即係 雖然蕭生啊聽講啊一哥都破幾次產都未至於置佢於死地㗎嘛。 嗱咁節目 都係講橋嘅啫。 呢個環節完之前呢未聽食你唔死之前我介紹套戲俾你睇 ,ok, 性工作的十八談 ,ok, 劉美君就講咗一句說話啦。咁啱啱劉美君呢就情況就點樣呢有個細路仔爭啲俾車到佢捉佢撳咗個 BB, ok, 跟住佢個呢個細路仔嘅媽媽係指責劉美君。因为这个妈妈是知道刘美君是做从事性工作的。刘美君他的意思就是想告诉你喂我们性工作做好事一做完之后都是坏事来的。OK? 可以你可以看看的。 哇这个就好。即如果现在这个文明社会还发生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就 好。几年前的电影而家係發生緊喺香港我哋香港大中華嘅傳媒係發生 即係我會同嗰個細路仔嘅媽咪講囉咁我不如即係咪我應該睇撚住佢車撚死唔撚你佢呢 係囉 啊、反而咁样可能冇事。 咁、 啊、 你会开心咯，好。 咁、啊、你可以睇下呢个圣公就一十日谈啊 ，OK。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食你唔死啊！ 食你唔死！ 寻找好味。话明讲牛头角啊嘛，系咪先？即系我会讲埋呢几集啦，或者啊，因为始终都要去翻大陆噶嘛。讲真，我睇下、可能会讲牛头角，会有时讲牛头角食嘅食肆，有时又会讲下大陆啦，或者可能有其他可能深水埗啊、 九龙城啦、 九龙城啊，咁、我可能都会讲下嘅、但系就尽量唔好成日讲晒香港，因为其实食你唔死咧，系多大陆去大陆食嘢嘅朋友会听嘅，咁、我都会，我唔会咁偏心我自己嘅本土嘅。 我上次同你去茶果岭都食到好嘢啦， 系啦，都食好嘢啦。咁嗰啲，哎呀，嗰次冇影相啊，真系大镬。 吓，你冇影相？ 冇啊，好大镬啊！ 再去过啦， 系再去过啦。咁样啊，茶果岭真系要去下嘅。即系嗱，我 真系 OK 啊，呢啲惊喜啊，呢啲。 佢系嗰啲又铁皮屋咁样咧，咁啊可以食烟啦。咁除咗呢茶果岭咧，社民连下边咧都有一档咧，又系咁上下嘅啲茶档。喂，其实呢啲咧，哎呀，啲好本土嘅嘢咧，其实真系好想讲，但系我哋未唔好掉啲。网友人咁样，我哋又而家未去，未有相， 有机会讲到再讲啦。 咁牛头角、大佬，车仔面梗系梗要讲下啦。因为其实我本身 系历史悠久嘢， 但我好中意食车仔面噶。咁面啦，我中意食面类啦。咁饭咧，我就唔系好多饭人嘅。咁我都食面嘅，所以我啊尽量介绍面食啦。咁样呢档咩名？叫文记传统车仔面茶餐厅。OK。地址喺边度咧？牛头角利基大厦55号支铺啊，咁样即系 你隔涉下啦， 几隔涉下噶，一系淘 大花园嗰条好窄嘅马路， 系啦系啦，佢利基大厦 系啦，咁你跟住揾咗个横巷咁样行入去，行到一半深度啦吓。 嗱呢档嘢又系一个古仔噶，咁我首先我推介食乜嘢先啦吓，咁必定要食嘅，如果车仔面嘅话吓，必定要食佢个油皮。 冇错， 冇错咧。咁有因为你喺出边咧食车仔面咧，好少有呢类产品， 麻烦啊嘛， 价钱平，其实油皮系好平嘅啫，但系你个做个功夫好长时间， 好麻烦 啊。即系嗱，我讲下点样整呢、這个油皮啊。首先喺农历8月15日前后啊，咁你又收集咗无数唔知几捻多嘅碌油皮，OK， 跟住风干佢，嗱，风干唔知几耐啦，咁啲其实我唔知噶，风干佢啦，跟住咧，你要用咧就攞个皮落嚟，就浸鸡汤或者浸鸡粉啦，鸡粉水啦咁样，咁啊浸咗佢， 浸汤啦啫， 浸纯汤啦，浸又要煮，咁就唔可以令到佢太淋啦，又唔可以令佢太硬，等佢入晒入即 系慢慢炆啦， 慢慢啦，佢整之前咧，你要将嗰啲黄色嘅碌柚皮咧，嗰度刮晒佢噶。刨晒嘅，剩翻白色嘅肉。 哦，即系净系要白色嘅层。 系啦，仲要系即系点解要农历8月15日嗰轮咧？ 干啊嘛。 唔系啊，系嗰时候嘅碌柚皮咧系零舍厚啊。 同埋天气干咧，你干 啦， 掉啊嘛， 风干又易啲啦，系咪先？咁你手食咧，跟住你慢整。你整一个碌柚皮咧，大大话话十零粒钟到啦。好平嘅嘢，但系要你用好多功夫。有啲人仲会夸张啲，会用啲虾子啊咁样摆落去嘅。咁当然啦，呢啲 虾子好香、啊， 用虾子就贵好多啦。咁样文记呢啲细路仔铺 ，OK， 嗱咁就真系冇可能。 系啊，我就觉得呢一档嘢个碌柚皮，如果冇虾子就。嘥咗咯， 嘥咗，但 因为真系好食噶，碌柚皮真系好食噶。 你记住， 但你即系幻想一下，如果加埋虾子，简直系无敌咯。 但你记住，即系以一个车仔面加虾子，佢卖到咁贵咧，喺牛头角咧就未必有人消费啦，因为佢超过咗一个应该车仔面有嘅价钱。 咁啊，咁你咪加钱咯，即系你公车仔面不嬲都系你自己加咩餸就加几钱啊嘛，咁你咪加虾子3蚊咁样咯。 咁啊，车仔面有好多咧，其实。讲嚟讲去有啦，咪猪皮啊、鱼蛋啊、水饺啊嗰啲、水鱿鱼啊、牛百叶嗰啲，其实唔使讲噶。 猪皮我觉得差咗啲， 差啲 、我觉得即系我就中意食啲爽啲嘅咯，但系佢就有少少淋嘅咯。 OK， 咁啊， 我中意食啲炸咯。 啲周围都有啦，咁我其实唔使多讲嘅。但系佢呢度咧，车仔面系有猪颈肉嘅，佢有猪颈肉 做 配，咁、你可以试下啦。都唔紧要，佢有裸肉嘅。 哦 ，OK。 知唔知个裸肉啊？ 佢醃到辣辣地 啊， 就你知攞㗎啦，即 係 煮完之後韌韌地啊，彈牙㗎嘛。當然你胃痛唔好食啦，或者咧真係唔消化㗎嘛。 好大鑊㗎， 好大鑊㗎嘛。但係佢又辣辣地咁樣抌落去咧，喂你即係食嗰時候咧又。即係如果配落 嗰啲細細粒嗰啲咯，攞啫嘛，佢唔係大攞。 唔係大攞，細中攞啦，中攞啦，咁又唔會唔會又細得好好好誇張嘅。嗱咁啊，中攞 即係酸酸辣辣， 酸酸辣辣，爛牙 啊！ 呢樣又係 明白， 呢樣又非常之好啦。啊，仲有我提點下一啲網友先，除咗係攞肉咧，就會食咗唔消化啦。 嗯， 碌有皮都會 OK。 啊，碌有皮我睇照爛啲 OK。 係照爛要照爛啲咯。咁而且我教點樣食啊，好冇？ 好 嚇，點樣去食啊？咩時間食最好啊？ 嗯， 你夜晚宵夜時去食啊？ 點解咧？ 好啲。 好啲， 好啲， 即系佢费事买隔夜， 系啦，佢冇乜 俾多啲 嘢嘅， 哦， 即系我睇住佢赌啊，话声咧，好啊 ，OK，OK，OK， 好啲嘅，即系譬如嗱，好嗱， 哎呀，咁要叫佢参加呢个厨余计划啦，睇住佢赌就， 啊，咁佢冇嘅，咁啊点样咧？嗰日咧，我咪同你食嘅，我碌狗皮得两嚿， 嗯， 你都系两嚿啫。 好似系啊， 系咯两嚿啫。我平时 但都唔细嚿嘅， 唔细嚿。我平时夜晚 啊，真系 我平时夜晚去食呢两嚿嘅两倍到啦，唔系一倍系两倍到啦。喂，我买嗰兜面真系黐咗线，又话即系咧，哇，嗰啲猪皮又多啲，鱼蛋又真系咁多粒嘅，猪皮又多啲。喂，夜晚宵夜点零钟咧？因为佢系好似系晏昼十二点零钟开，嗱咁啊夜晚差唔多点零钟先闩门嘅。咁你去夜晚咧就去食宵夜咧，喺嗰度买啲车仔面咧就最红、啊、最有着数啊！ 喂，咁样啦、啊，我哋即系夜晚去买外卖，攞翻屋企，跟住自己家虾子 啊！呢啲 DIY 嘅嘢就唔咩，就可以自己谂啦。咁出 即系带佢去到审，又好似唔系几好啦，系咪先？ 嗱，佢哋呢度咧就 唔系本店食物，唔受欢迎。 佢呢度系车仔面啊嘛。咁车仔面之余咧，佢除咗车仔面都有啲，其实佢有啲好似大排档式嘅嘢嘅。 嗯 吓，咩辣酒煮花螺啊，咩炒菜啊都有嘅， 咁小菜啊嘛， 小菜都有嘅，咁啊通常夜晚 都有啲甜品添啊，系咪？ 夜晚去食啦，咁样都可以啦。咁我都唔系讲呢样嘢，因为呢啲咧其实周围都有食嘅 ，OK 吓，我又讲另外一个特色 ，OK， 佢哋嘅煎酿三宝。 哦 ，OK， 你估就喺净系搵啲鱼肉搭咗落去炸就算啦？喂！阿上海系咪上海婆咧？佢唔系嗌上海婆嘅，佢我哋嗌肥婆，即系个老板娘叫肥婆。阿肥婆系每日自己整出嚟噶，大佬。 我自己 搞出嚟噶，大佬。呢啲唔系真街边，哎，我买帮我买五斤鱼肉，我唔系啊，大佬。 即系啲鱼肉佢自己打嘅。 自己打，话晒咧，我系大佬。喂，边度？ 咁即系又系限量发行咯。 都系噶，唔系鱼肉就可以雪嘅。有算嘅，但佢都系一朝头早一早就打定噶啦。咁我又咁啊，我住得牛头角差唔多四十年，我帮衬到呢间嘢咧，都起码有廿几三十年噶啦。以前呢档嘢咧，就喺牛头角下村十三座，一个租咗个铺仔，咁咧就晏昼夜晚咧就煮啦，咁到凌晨咧十一点零钟咧就偷鸡啦，佢摆咗去天桥下边。 嗯， 天桥下面就我嚟做车仔面， 哦， 咁啊嗰好嗰头夜晚就好捻旺噶啦， 走鬼 嗰 只， 吓走鬼嘅就唔会走鬼嘅，嗰头已经冇食埋肉嚟捉噶啦， 咁啊咁夜都冇啦， 咁夜冇啦，咁我由嗰度食啦，一牛头角千拆，一拆咧佢就搬咗去而家呢个利基大厦嗰度， 嗯， 好，咁咧就呢档嘢咧系即系点样讲咧？佢 歷史悠久啦， 歷史悠久噶啦，咁你 幾年啊？有冇廿零卅年啊？又係 都有啦，都有啦，依家仲起碼超過廿年，一定超過噶啦。 咁即係話令我細細個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想當年去牛頭角唔知咩村裏邊買一蚊七粒魚蛋，都可能係呢間。 應該依間啦，因為而家做車仔面啊、魚蛋、豬皮啊，因為佢以前都仲多元化啲噶。佢以前你知啦，如果我哋以前食車仔面咧，車仔面還車仔面，佢另外有一檔咧就專賣豬皮、魚蛋嘅。 即係掃街嗰啲。 就嗰只醬汁咧係辣。 系啦，系啦，系啦，哇！嗰只沙爹， 嗰只 咖喱鱼蛋嚟咧。 系啦，以前佢成条街霸晒噶，霸晒噶。咁咧，车仔面一档，咁啊生菜嚟鱼肉鱼翅一档，又系佢嘅。嗰啲另外嘅， 哇！鱼肉又好正， 系好正。我介绍咗新嘅食法俾你听一间。咁佢啲滋养三宝有另外一档， 系 有啲 呢间车仔面有冇鱼肉卖啊？ 有，我一讲埋俾你听啦。咁咧，我讲埋嗰啲历史先，咁啊，另外一档，咁啊，另外剩一档咧就鱼蛋、萝卜、猪皮、猪肠， 咁佢但係嗰啲汁呢就唔係殺 唔同普通魚蛋 嘅汁啦，佢真係殺嘅汁，即係我哋喺深水埗食啊，嗰一隻啊，即係啲舊式嗰一隻呢，嗰種好香濃嘅呢，食完之後實上火㗎啦，你實上火嗰啲啦，喂都有嗰啲嘢食 ,ok, 我食喺度幫襯到呢，而家我係點樣呢，我就宵夜啦，我返屋企啦，有時候食車仔麵啦，如果唔食車仔麵我會點樣，我就買個魚肉翅，咁呢我就會叫佢幫我整10蚊炸雲吞皮。炸雲吞皮係咩呢，佢搵即係搵咗雲吞皮就飲少少魚肉。就炸。咁炸完之後咁我攞屋企。 咁嘟嘟嘅魚肉㗎嘛。 咁嘟嘟嘅魚肉係真係啲咁嘟嘟嘅魚肉咁炸。炸得好香好香口啦。咁我當然啦。 放落個翅度。 係啦，我就搵呢個翅嚟飲。 嘩。 嘩。 正喎。 呢個係我先識嘅識咁食嘅。喂 即係好似餅乾咁樣囉。 係啦飲乾 飲湯咁樣囉。 係啦餅乾飲麥皮。喂我用炸雲吞皮去飲嗰啲魚翅。或者魚肉啦魚翅啦。咁樣喂。 喂點喎 真係。零食一番風味啊！即係我好鍾意去嗰度食㗎，而且呢個石頭婆呢好神心㗎。其實見到佢呢其實呢每逢四五點呢係德福呢有個德福祠㗎嘛。咁佢喺度拜神㗎。可能拜得神多呢就有神庇佑。 生意都唔 錯。講下啲人物啦，入面嗰啲人物啦，除咗阿肥婆之外啦，咁佢老公啦，佢老公有條好粗㗎今年。 好奇八兩金。 咁呢啲懸富嘅嘢我哋 一斤金唔係八兩金。 咁就佢就一個夥計，即係夥計嚟嘅仔呢，咁呢就夏天呢就打大赤辣㗎、好似 SM 咁樣，佢成 個好似生果鋪喎，但係就冇生果鋪。 但係嗰個肥到呢 呢個就 好肥。 呢個係核突版。 核突版好肥㗎，咁成日動呀動喺度咁樣。好你見到咦你咪做 show 啊 ,SM 啊嘛。喂即係我嗰種感覺呢好親切，幾多近呢幾年係咁樣，我覺得好親切好親切。 好街坊㗎。 我又同你食過啦，嗰次同你食啦。 嗰次都係得個時候婆咪嗰阿蟬喺度，即係佢哋又冇乜嘢特別俾你感覺好有人情味嗰隻嘅。 唔係你係 sorry 啊，你記唔記得啊當日我同你食緊嘢同你傾緊偈，佢一阿蟬頭婆行過嚟即係話認聽到你把聲就知係你啦。 係 講真人情味聽到你把聲就知係你啊，話聲你聽呢啲邊度搵啊，講真。 唔係牛頭角搵囉。 牛頭角搵囉。 本土我哋。 本土我哋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你食咩 ?ok。 喂幫幫手試試麥先，笨總先。 OK,testing 123, testing 123。 遲啲份唔該試麥啊。 來吧我什麼都應承。來吧我什麼都 應承。喂夠了。你咁鍾意唔唱歌呢，不如去學咗先至返嚟再唱啦。 G 大調流行歌曲唱歌訓練班，六人一班小組教學，每堂1.5小時，仲有私人教授。報名查詢揾樂先生6372-0933，或者 Facebook PM 同埋 email G 大調。快啲去啦，遲啲飯。 OK， 報名咯，啦啦啦啦啦。 夠啦。